咁呢啲嘅安排咧，就將會喺今年嘅九月嚇，即係今年嘅中四啊嚇開始咧，就會生效噶啦。即係出年，即係嚟緊嗰個學年嘅中四啦嚇，即係2021至2022年嘅學年嘅中四級開始咧，就會生效噶啦。而家讀緊中高中課程嘅咧就不受影響嚇。咁除咗呢四個核心科目之外咧，都仲有其他改動噶，包括咧就係話咧係呢個停止開設組合科學同埋綜合科學科嘅。咁其實教育局嗰個通函咧就講到話咧，即係點解有咁大嘅改動咧？因為以往咧呢四個核心科目啊，中英數通識係佔咗超過一半甚至更多嘅課時，咁學生咧就可能花好多嘅時間咧去讀呢四科啦，咁就少咗其他即係所謂多元化嘅學習經歷啊。咁所以今次咧呢個優化措施落實之後咧，呢四個核心科目咧就將會將會佔嘅課時咧就唔會超過總課時嘅一半啦。咁騰出幾多？多嘅课时咧，咁就系讲紧100至250个小时啦。咁可以做其他嘢噶，即系譬如话系做其他嘅一啲其他学习经历啦，或者系做其他嘅一啲选修科，选修多一科咧，都系可以噶。啊，咁大家咧就点样睇咧？即系都一个几大对于高中课程嚟讲，一个几大嘅改动嚟噶。唔知道有冇人系即系读紧高中课程，或者屋企有学生吓读紧高中课程，或者你系教育界嘅人士，都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咧呢个嘅安排噶。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尼泊尔，三位主持一齐同大家回忆尼泊尔南望行山体验。 欧海星 好早已经喺潘晓留低好多条脚毛噶啦。 仙牛 佢喺某年暑假突然改变行程去行 A B C。 刘莲 佢就战战兢兢喺队友鼓励之下勇敢挑战 A B C。 究竟三位主持喺唔同时间都行过尼泊尔嘅山，有咩深刻体会呢？ 今个星期六公众假期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记得听啊！ 先生先生，你登记咗做选民未？ 唔好啦，咁麻烦，我秒秒钟几廿万上落嘅。 而家登记做选民好方便嘅，边度麻烦啫？ 真系， 听晒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嘅《开心日报》， 有选民登记小剧场，话你知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 仲有游戏玩，送奖品， 《开心日报》实用资讯陪住你。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全新一集。跟随主持人老二，再一次跑匀这世界边段，由印度直奔希腊、牙买加等地，从千奇百怪嘅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高中四個核心科目嘅一啲優化措施啊！咁頭先同大家簡介咗啦，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資深通識科教師啊，亦都係咧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嘅前幹事羅傑玲啊，羅傑玲老師你好。 你好啊， 嗱，今次嗰个核心科目嘅改革咧，以通识科嗰个嘅改变咯，都相当之多啊。首先个科名咧就会改咗名啦吓，就会叫做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吓。点样睇呢个名啊？ 呢个名都睇起上嚟个面都几好睇嘅，即系几啱听啊嗬。但系再我哋睇翻内嗰个内容咧，就好似唔系咁对应咁喎，好似。 诶，点解咁讲咧吓？ 譬如我哋成日话喂公民教育咁应该有即係一啲社会政治参与嘅内涵啦，咁但係睇返呢个新嘅课程里面呢，喺即係社会政治参与上面啦，以至到我哋讲嘅法治嘅内容呢，咁嗰、那个即係嗰个 version 就比较倾向我哋即係有啲国家宪制责任嘅内容就比较多啦，已经系。至于一啲就係多即係本港嘅一啲社会议题就会再即係少咗啲啦，咁樣咁，所以又睇嚟就係咪好社會發展嘅趨勢咧？咁又唔見得好多咁樣咯。 嗯， 其实当中都有一个有分应该都同大家介绍下啦，这个新的科目叫做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啦，就有三个大的主题的。第一个就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啦，第二个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啦，同埋第三就是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其中咧，關於頭先你話即係可能少啲即係香港部分咁嗱，佢依家關於香港個主題咧，都有譬如係一啲嘅即係香港問題嘅由來啊、回歸嘅背景啊，以及咧就係、是、一啲嘅憲制，即係國家同香港特區嘅憲制關係啊，嚇維護國安嘅意識啊，香港嘅政治體制啊、基本法啊等等嘅。咁你認為係咪同以往嗰個嘅通識科同香港相關嘅內容都有好唔同嘅地方咧？ 話都多㗎，因為咧喺通識科咧，以香港嗰個課題嘅話咧，我哋會有一個好大嘅 section 去講，即係生活素質。咁生活素質嗰個議題同我哋即係同學咧日常生活都要相關，即係嗰個密切度高好多咧。咁所以即係喺呢個位就真係比較大啦。而其實我哋喺曝光課程裏面都會講到基本法啦，或者係香港社會上面嗰個憲制責任啦等等。咁今次咧嗰、那個改變咗之後咧，嗰、那個課題上面內容上面咧，喺呢個部分就加更多啦。咁甚至乎咧喺香港議題裏面咧，就見到佢有加多咗咧即係中國內地嘅發展同中國嗰個議題咧，就即係好似有啲交疊啦，又或者係份量上面多咗咯。咁所以睇嚟即係我自己咁樣覺得啦，就係、是、一啲社會性啲嘅嘢咧嘅內容咧就少咗啦，反而調翻轉咧喺啲政制啊政治上面嘅嘢咧就多咗一大堆咁樣咯。咁啊，老師上面我諗我哋備課都有啲即係要花翻啲功夫咯，應該。 係啦，講到備課方面咧，因為其實嚟緊嗰個學年啦，即係九月開始嘅中四級咧，就會開始實行呢、這個即係新嘅改革咗嘅一啲科目嘅內容噶啦。咁根據咧就係、是、重新冠名科目委員會嘅主席劉志鵬啊接受訪問嘅時候話咧，咁都係會嚟緊咧就會先至做一啲嘅課程指引啊，撰寫課程指引。但係就覺得咧就夠時間嘅咁樣。咁你又對於嗰個備課嗰個嘅情況或者時間表，你點睇咧？ 我覺得就即係劉教授好高估老師啊，好高。即係暑假裡面備完課，然後咧就唔夠一個月嘅時間咧，就可以即係九月份就可以教到我哋嘅嚟緊嘅一班嘅新高中，即係新升高中嘅同學啦。咁我哋其實備課唔係淨係為咗備下個禮拜要上堂嘅嘢㗎，因為備課咧係涉及係成個學年整體裡面嘅一啲課堂嘅規劃啦，以至到譬如佢。我哋個課程裏面又都鼓勵我哋係即係翻去中國內地行一下啦，咁其實呢啲時間即係時間編排咧、人手咧，以至到咧喺課程上面咧需要用嘅 budget 咧，其實都要規劃嘅，唔會係一個暑假即係話你準備得到㗎啦，你可以教㗎啦。我諗我哋唔係大學裏面嘅課堂咯，即係大學裏面課堂可能老師咧都有俾好大嘅 effort 落去嚟到去即係教啦。咁中學就更加唔同喎，要涉及更加多嘅嘢，不論係評核啊定係教學方法。咁、那個位我就即係我自己膽敢即係同咁多位講啦，即係老師其實喺備課嘅過程一啲都唔係簡單，亦都唔可以咁短嘅時間裏面做得好咯。 你自己覺得要幾多少時間先至可以準備到呢個新嘅科目啊？ 我哋如果我哋講翻即係老祖喺即係我哋而家改咗名之前嘅通識，其實我哋有一個新嘅課過。經歷過一大段的時間的諮詢啦，老師要進行的培訓啦，咁呢個涉及的不會是一個月兩個月可以做得起的咯，咁起碼成年的事，就算不是成年，都起碼要俾翻半年的時間，我哋做足的準備功夫。咁我哋而家睇到，其實而家已經是四月啦，即係喺學校學界裏面嚟講咧，好多編制啊，又或者係課程的安排咧，先是話要即係做啦咁。其實對老師嚟講咧，以至到學校嘅管理階層嚟講咧，係非常大壓力，亦都非常大困難咯。 仲有考評指引都係仲寫緊啊，因為咧之前嗰個諮詢文件咧就有少少一啲嘅參考嘅問題係俾過你哋嘅，咁但係夠唔夠去到即係估計究竟個公開試嘅考試究竟係考啲乜咧？ 哇，好擔心呢、這個主持真係講到我哋老師再擔心啲嘅位置，因為咧喺考評上面咧，其實同學都一定要熟悉嗰個答題嘅技巧啊，或者係考評嘅需要咯。咁但係我哋而家暫時只係見到即係好少量嘅一啲 sample 咧，係好難即係。有信心地讓到我哋嚟緊嘅同學可以知道考乜啦、點考啦、考嘅內容嘅深度啦、廣度咧有幾多？即係如果我哋用翻過往嘅通識科嗰個運作咧，其實我哋係有呢、這個即係嗰啲practice paper 做嘅，即係要逐年咁樣試嚟到去做，等我哋老即係老師又知啦，同學亦都要知道咯。咁所以而家暫時。喺即係局方喺有限嘅時間裏面都未俾到個指引我哋咧，嗱我哋明白個困難嘅，但係更加即係更加希望大家會明白我哋老師就再困難啲啦，個前線就壓工壓迫咁好高啊，而家係。 仲有老師去備課嗰時咧，可能都要揾一啲嘅參考教科書啦嚇。咁但係而家即係呢個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係會設立適用書目表嘅嚇。咁但係咧就而家其實因為課程發展處。都是寫緊嗰個課程指引啦，咁變咗同老師一樣啦，即係教科書其實即係教科書嘅出版社都未有嗰個課程指引喺手去寫噶咁。咁你預計幾時先會有呢啲嘅教科書出現？咁而老師即係會唔會即係喺呢個咁緊絕嘅時間之下，會唔會去期望呢啲嘅教科書出嚟先至備課咧，還是自己備住先啊？要一定。 嗱，好肯定一樣嘢，我知道咧，即係出版社嘅朋友都已經諗盡任用盡曬所有方法嚟到去，即係盡快出嘅啦。但係局方出唔到指引咧，我知道即係出版社朋友都覺得好困難嘅呢、這個。咁但係內行老師又要即係又要上馬嘅咯，又要去嘅咯，之後就要升即係升班嘅啦。咁我相信都係同步進行，但係嗱，同步進行，我哋老師又會擔心一樣嘢，因為即係當中涉及嘅議題咧，唔係。即係平白嘅社會議題啊，又或者係其他學科裏面咧有嘅議題嚟噶嘛？呢啲係涉及即係憲政啊、國家發展啊等等。就再加上即係而家我哋嘅國安法嗰個實施之後咧，其實咧老師都會即係對呢一堆同國家安全有關係嘅議題啊，又或者內容咧，其實係好有關注嘅。即係所以其實係即係。我自己咁樣，其實基本上就覺得好多老師都會企咗喺度，要等咯，等到個指引出先估計得到考乜嘢啊，教乜嘢，然後緊係望有適用書目，可以有書目去即係作為作為教科書去備課啦。咁所以係即係頭先主持話，你係咪我哋咪等緊，一定係等，等得幾多得幾多㗎啦，一定係。 咁可能等得教科書出嚟嗰、那個時間又會再問啲啦嚇，係咪啊？ 冇錯啦，我哋好得一樣嘢，真係個八月尾先出，我哋就真係唔使瞓啦，真係因為其實對學生嚟講係好唔公道嘅，老師只係做唔到個備課，或者係個備課做得唔好，然後咧。即係隔硬照本書科咁去教咧，其實對邊個都係傷害咧。即係老師自己有傷害啦，對同學有傷害啦。其實即係對家長嚟講，家長都好慘啊！佢冇辦法去即係照顧到學生，其實佢學習上面做緊啲乜嘢嘅咧咁樣。 好，又想同你傾下咧，關於今次呢個改咗名嘅或者改革咗嘅科目啦嚇。咁將來只會設呢個達標與不達標啊嚇。咁其實大學嘅校長會咧都已經出咗個聯合聲明咧，就係話將來睇呢一科咧都只會睇佢即係達標嘅啫咁。咁你覺得對於成個教學嗰個嘅動力啊，學生個學習嘅動力會唔會減低咗好多啊？ 嗱，我哋有好直白嘅，好 pragmatic 嘅，即係好落地。咁其實同學個課時就係咁多噶啦，得翻百幾個鐘頭。咁然後佢又係計合格唔合格喎。如果咧就係我哋又再參詳過佢裡面嗰個課程嘅即係指引咧，裡面嘅即係建議嗰個考評嘅方法咧，就得翻咧兩個鐘頭嘅資料回應題。咁好多同學就會覺得其實合唔合格啫嘛。咁我不如花多啲時間喺第二啲嘅即係共同主修科裏面啦，又或者係第二啲嘅主科裏面啦，咁所以自不然就嗰個動力啦，不論係學習嗰個動力都會減㗎。 OK， 因為頭先你都講到考核嗰個方法啦，咁其實嚟緊呢個科目嘅考試咧，就由以往嚇有呢個嘅資料回應題同埋延伸回應題，咁就得翻咧就保留住資料回應題，換言之咧，延伸回應題咧就冇咗啦。咁想請問，延伸回應題其實平時係問啲乜嘅咧？咁如果冇咗呢一個部分嘅話，對於學生嘅即係考評嚟講，有咩影響啊？

同埋咧就系以前叫做通识教育，嚟紧咧就叫做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吓咁一个好大嘅一个改革嘅措施啊！咁大家点样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咁而家咧就教育局话呢啲嘅改革嘅目的咧，都系为想可以腾出一啲嘅课时啦，吓核心科目嘅课时咧，就俾啲学生咧就选修多一啲嘅科目啦，又或者咧就系再做多啲嘅核心即系必修科目嘅一啲延伸部分啊，或者做下其他活动咁样，咁系咪真系可以达到呢个目的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圣公会邓兆坚中学校长戴德正，戴校长你好。 Hello， 你好。 嗱，系啦，刚才都讲啦吓，即系教育局咧就系话四个核心科目嘅优化咧，可以腾出到吓100至250个小时嘅课时啊，咁让学生咧可以选修多科啦，或者做其他嘢。校长你方面点样睇咧？会唔会真系安排多啲选修科俾啲学生去修读咧？ 嗱，我諗暫時大家都睇到啦，因為今日陸陸續續咧就大學都出咗佢嗰個招生，即係即係幾年之後嗰、那個收生嘅要求啦嚇。咁、我哋睇得到咧，都係由332變咗做332A， 就再加兩個選修科係佢哋最基本嘅要求啦。係啦，係啦。嗱，我覺得咧就當然中學係有責任去即係盡量廣闊我哋嘅課程啊，或者盡量咧去提供多啲學習經驗俾啲不同嘅學習經驗俾啲同學嘅。咁但係始終咧，即係中學都係受制於呢、這個。即係我哋講得咩啲就係高考指揮棒啊，或者我哋所講嘅大學即係收生嘅指揮棒啦、啊、咁、啊、所以如果照而家咁嘅情況嚟講咧，我估你話係咪好多學校會開多一個選修科目咧，就真係會有一啲一定嘅保留。反而你話會開多咗一啲嘅，可能係一啲有興趣啲嘅 ，applied learning 啊，即係應用學習啦、啊，或者你話有啲學校佢以前冇乜。开好多 M1、M2 嘅，咁我而家开翻个数学延伸，咁我估呢个机会反而会大啲。但如果你话全部学生要读三个 X elective 呢个机会咧，我觉得唔大嘅。 系、即系你头先都讲，即系除咗即系学校去到考虑开唔开多科选修科，可能系有一个、即系高考即系或者系即系叫做入大学嘅考虑啦吓，其中一个。 系啊系啊。 另一个考虑就系、即系之前都有好多大学界别咧就去讲话、啊而家啲中学生咧因为即系。少咗一科嘅选修科啊，可能啲即系 STEM 嘅科目，例如话即系物理啊，或者系工程类啊，或者数学类啊，即系可能系比以前即系会考嗰个年代咧，系个训练咧系差咗啊，咁所以咧先至有啲人咧就其实系提倡啲中学生咧读多啲选修，尤其是系理科添咁。咁呢个角度睇，其实会唔会话真系让学生选修科多一科啊？咁可以即系帮到佢可以即系提早啲去培训。佢唔同方面嘅能力咧， 嗱，我觉得呢个咧就其实系成个所谓啲文凭试嘅课程嘅问题啦，因为喺当年嘅设计里边咧就其实我哋少咗年噶嘛，即系中学，咁所以咧就让嗰年头先所谓大学所讲嘅话即系好似上嚟嘅人唔系好够料、哦，其实就唔系唔够料，我哋系少咗年嘅料。咁嗰年嘅料咧就應該交翻俾大學嘅嚇，咁、所以咧，我覺得從呢個角度嚟講咧，我覺得就未必話真係咧，即係需要去即係每個讀呢個工程啊或者 STEM 嘅同學咧都要收最好翻去以前啊，即係 free camp 咁樣嘅年代，或者咧即係我哋嗰陣時仲有啲所謂叫應用數學啊嗰啲咁嘅年代啦。咁但係我諗呢個已經係隨住文憑課程一路發展咧，我覺得呢個已經唔係好可能走翻轉頭。 嗯，会唔会都其实都考虑下啲学生嘅能力啊？即系咪真系读到多一科选修科啊？ 系啊，呢、 這个考量 其实就系我谂呢个就其实系大部分中学校长考量嘅，因为照我哋过去一路嘅即系咁多年嘅经验咧，其实真系可能头嗰30几40% 嘅同学咧系有能力应付三个选修科嘅啫。咁、你即係實際嚟講，你如果係將某程度將佢變曬做三個選修科，其實你係令到更多嘅同學咧喺中學嘅階段咧係有呢個挫敗感咯。 咁好啦，即係而家係騰出咗100至250个小时嘅課時出嚟啦。你頭先就講話即會安排多啲活動俾啲學生，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啲計劃咧？ 嗱，我諗我哋話不同嘅活動啦，但係其實我哋咧就。譬如我以我哋學校為例咧，咁我哋暫時咧就唔會cut減呢個中英數嘅課時嘅， 咁點解會咁講呢？因為其實我哋嗰陣時俾好多嘅意見，考評局或者教育局，課程發展嗰度，我哋都係話其實個課程太多嘢，根本係教唔曬，係啦嚇。咁而家你 cut 咗少少嘢啦，其實英文應該最多啦。咁其實中文同數都冇乜減到嘅，係啦嚇。咁你話真係減少咗，但如果你同一時間減少翻個課時咧，其實就即係打個和啫嘛。系啦，所以我哋就宁愿保留个课时咧，希望佢可以教得深入啲。咁你都可以当为一个即系中英数嘅一个即系增润课程咁样去谂嘅。系啦，系啦。咁我哋希望佢可以做得好啲啦。系啦。咁另外我哋咧就会系一啲即系中四班级，特别如果佢唔系读三个 X 嘅同学咧，我哋就会开一啲，譬如类似系所谓个人理财嘅科目。咁呢啲系唔使考试嘅。系啦，吓。咁但系咧，呢啲我哋覺得對佢將來都係重要嘅，係啦，係啦嚇。咁所以我哋都會喺中四嘅時候咧，會開一啲咁樣嘅科目，讓佢哋多啲咁即係多啲體驗啦。你可以咁講。 係。咁好啦，另一個嘅大嘅改動咧，就在於即係通識教育科咧，就將會大改革啦，就會變成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啦。個課時咧都會係減咗差唔多一半咁樣 嚇。 咁亦都係個內容亦都係有刪減啦咁。咁但係咧就個考核咧就係淨係講緊達標唔達標啊。 係。 其實嚟緊學校點樣睇呢一個科目咧？即係會唔會即係當然老師嘅人手可能要有啲嘅調整啦。 老師人手。 另外資源方面都可能係可以調整下，即係因為課時又少咗，即係咁可能係有要即係或者係呢一科啊，喺學校同埋學生嘅心目中，可能個重要性都係會打咗折扣啊，係嘛？ 我又未必會諗個重要性係咪打咗折扣嘅，咁但就係起碼第一反映出嚟。嗱，我諗所謂資源就未必係講緊啲即係真係錢嘅問題啦。我哋嘅資源其實係人力資源多啲啦，喺學校裏面去諗嘅時候，咁因為你少咗半課時，咁始終個人力資源係少咗嘅，係啦。咁但係因為你而家每間學院校或者我哋大家都希望你係要達標啦。咁至於你達唔達標呢個水平究竟係點呢？咁其實大家而家係唔知嘅，即係點樣先叫達標，點樣先會唔達標呢？咁我諗都要隨住，所以我諗一大部分學校或者學生呢都唔會掉以輕心嘅，因為萬一你真係原來嗰個水平好高先至叫可以達標嘅話呢，咁你變咗你想放輕都唔得㗎。 嗯，咁另外就係啲头先你讲话即资源好重要，就係人手啦吓，咁少咗课时吓，即换言之本身教开呢科嘅通识科教师，咁可能都有其他安排咯，系嘛，你会点样安排法呢？ 嗱，其实就好视乎每间学校，或者就以我哋间学校为例啦。嗱，我哋有一啲嘅老师，个别嘅老师咧，因为佢未去教通识之前，即系你讲紧十几年前啦，即系通识啱啱开始嘅时候，佢就要由第二科拨过嚟通识啊嘛，系啦。咁而家咧就变咗，我哋可以就要回拨啦。你可以咁讲，翻转头。咁譬如有啲老师，佢可能以前教开系地理嘅，或者教开历史嘅。咁而家我哋就喺新高中嗰度，我哋开多一，即系唔系开，本来已经有地理噶啦，不过我哋而家开多一组啦，即系多咗一组人，即系多啲学生可以选修啦。咁变咗咧，佢就可以翻去教一啲嘅佢本来嘅佢 undergrad 嘅即系选修嘅科目啦，系啦系啦啊。咁但系如果对一啲我哋真系所谓红裤子出身啦，即系今时今日系真系佢本科又系通识PGD 又系通识。然後master 都係通識嘅，咁嗰啲我哋一定要儲佢嘅喺而家新嘅呢一個嘅新科目裏面啦，係啦嚇。咁而跟住落嚟，可能仲有啲人手，我哋都要再諗一諗點樣調撥嘅。其實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嚟嘅，係啦係。 另外咧，仲有一個嘅改變咧，就係唔涉及核心科嘅，不過就係一啲講緊組合科學同埋綜合科學啦。其實以你所知，即係你自己學校有冇開啦，或者其他學校多唔多開呢樣嘢咧？如果取消咗佢， 早期係有開嘅， 係 啦係啦。 後來 我哋都冇開啦。咁主要原因就係我哋都覺得其實嗰個組合科學真係好辛苦嘅，唔係真好似以前，我唔知即係大家或者你有冇聽過，或者其實聽過，就係以前咪有啲 AS level 嘅，係啦，即係話兩個 AS 等於一個 A， 其實大家讀落去就知道兩個 AS 唔會等於一個 A 啦，係辛苦好多。咁所以呢就其實亦都係兼顧嘅問題，所以後來我哋都終於都取消咗呢個組合科學啦，係啦。咁而其實如果你睇翻考評局嘅數據呢，全香港選修呢個科目嘅學生係唔多嘅，係啦。 系好啊，多谢晒戴德正校长，多谢你吓。嗯 ，OK， 好。 戴德正校长咧就系圣公会邓兆坚中学嘅校长嚟噶吓。各位对于而家嗰个嘅高中课程嘅唔同科目都有好多嘅改革，大家有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your Uncle Xiu again， 又系萧叔叔同大家一齐卸膊嘅时间。因为今个星期咧，我哋讲咧职场卸膊嘅英文。上一集讲到，我真系唔觉得系我错咯。英文咧可以点讲？直白啲咁样翻译啦。咁咧，萧叔亦都提到呢个系一个比较唔系好有说话技巧嘅讲嘢方式嚟噶。咁如果我会点讲呢，即係如果真係觉得唔係我错，我又想清楚咁表达呢，有一个 expression 呢，我觉得非常之好用，尤其是喺职场，我係话呢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H-I-N-D-S-I-G-H-T，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个意思就即係呢，喺呢件成件事过咗啦，咁我哋可以睇返转头嘅时候呢，即係有少少马后炮咁样啦，咁我哋睇返转头呢，咁当然呢我哋系会知道应该系点做嘅呢件事，咁但系当局嘅时候咧，即系之前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咧，咁当然就冇咁容易啦，咁样有少少卸膊嘅成分嘅呢、這个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咁我哋可以点用咧？佢话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I think we could have done it in other ways。个意思就系嗱，我哋而家睇当然系可以做好啲啦，当时咁你跟住可以继续，我哋可以话 ，but we did what。was best for the company, knowing what we did at the time. 大概成件事的意思就是，当然我们现在这一刻看，我们当时这样做就的确未必是最理想啦。我们可以说 ,of course,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we could have done it differently, we could have done it better, but we did what was best at the time, knowing what we did. 大概意思就是，当然我们现在这一刻看，我哋做嗰件事嘅时候，当然系可以做得好少少啦。但系当时我哋以我哋当时所知嘅东西，当时嘅情况咧，我哋已经系做咗最好嘅抉择啦。咁样，咁呢个系我觉得系一个比较有技巧嘅讲嘢方式嚟嘅。好啦，如果大家可能有少少跟唔切咧，我哋可以上翻我哋嘅网站咧，你就可以睇翻小叔头先讲咗啲乜嘢噶啦。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下午的5:5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高中课程的一些科目的改变。其中一个都比较多改变的就是中文科，主要就是在他们的考试卷那里，公开考试那里出现了一些改变。以往就有四份卷的公开考试，就包括是阅读、写作、聆听及综合能力和说话能力。嚟緊咧，教育局咧就接納咗課程發展議會嘅建議啦，咁就會將咧四份卷改到得翻兩份卷啫，得翻閱讀同埋寫作。換言之咧，就係呢個聆聽同埋說話兩份卷咧，就唔會再喺公開考試度出現啦。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一齊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有教協理事，亦都係一位中文科教師黃美琪。黃美琪老師你好。 陆生你好， 系嗱，冇咗呢个公开考试里面嘅聆听同埋说话能力啦，个影响系点啊？你觉得？ 影响嚟讲，我谂嗱，分两方面啦，对学生，另一个咧就系即系喺教学上面对老师嘅影响啦。咁啊，对学生嚟讲，我始终觉得咧，就系有啲学生喺呢份嘅聆听啊，綜合或者係喺說話方面咧，其實佢哋都有啲優勢嘅。咁依家變相其實集中喺呢、這個讀同埋呢個寫咧，其實都有啲似行翻以前嘅舊路咧，即係一啲係比較擅長喺文字方面嘅，同埋係閱讀能力至少已經有一個一啲嘅底子都唔錯嘅學生咧，其實係即係佢哋會有較有優勢咯。對一啲比較平庸啲學生，其實佢哋後來居上會比較吃力。 咁当然，即系教育局嗰个嘅通函啦吓，咁个原因都系讲紧话，即系希望再去加强啊，即系譬如系学生去到读一啲嘅经典嘅文章啊吓，或者系一啲嘅语文啊，或者嘅一啲阅读嘅材料嘅吸收啊、积累啊等等咧，希望可以加强啊。咁係咪呢？即係咪冇咗聆聽同埋口語嘅一啲公開考試嘅一啲訓練，咁可能課堂之內就加強多啲譬如閱讀啊，或者一啲睇一啲嘅經典文章嘅一啲練習呢？ 其實個理念其實本身都係好嘅，因為我哋始終覺得即係喺嗰個嘅語文嘅學習呢，其實係讀同寫呢，這個都係即係至為關鍵嘅。咁但係理念還理念啦，但係實際上落到去我哋即係學生有唔同嘅能力同佢唔同嘅即係嘅層面㗎嘛。咁所以如果只係就側重喺呢個讀寫呢，其實變相即係喺嗰個課堂上面嘅學習可能會覺得釋放出更多即係時間。但係實際上呢，閱讀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寫作呢，呢啲係自小去浸淫培育㗎嘛。咁所以我諗如果你話中學嘅課程改革嘅影響呢，其實亦都係變相應該都要喺到小學嗰度都要重新要即係有個嘅調適。否則嘅話，上到去中學嘅同學呢，其實我哋要由中一希望可以喺四五年裏面可以改造佢打，即係打造到佢可以攞到一個更佳嘅分數，或者達到一個合格嘅分數呢，而且係側重喺讀寫，其實對同學對老師嚟講，其實都有啲困難。 咁如果比較翻英文科呢，英文科嘅公開考試嚟緊都仲會有聆聽同埋說話嘅公開考試喎，咁但係中文科就取消喎，會唔會覺得有啲可能有啲奇怪呢？都會。 其实都系觉得系即系希望可以即系语文嘅学习应该都系即系说话同埋聆听都应该系必不可少嘅，即系唔好话系净系中文啦、英文啦，甚至其他外语，我谂聆听同埋讲嗰啲嘅即系部分都系重要。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少咗呢啲嘅层面嚟讲嘅话咧，究竟我哋喺课堂日后嘅学习啦，又或者系私教上面要点样去即系配合翻，即系希望同学可以避免即系唔会话因为咁样即係影響咗佢嗰個嘅 discipline 表現咧，咁我諗日後即係可能都同工都要花啲時間去再去喺課程嗰度上邊咧有啲調適啦。 咁嗱，學生嗰個中文科嘅評分咧嚇，咁都仲有咧校本評核嘅嚇，因為校本評核咧有一個嘅口頭匯報嘅，係咪代替到嗰個公開試嘅說話能力嘅考核咧？ 如果你话系如果喺表达上边咧，其实系可以即系仍然都可以话系同可能口试平时嘅口语训练啊，都可能唔系相差无几嘅。咁但系始终佢嗰个口头汇报同真系应试需要处理嘅审题啊，佢喺嗰个展述啊、内容啊、应对啊，同喺汇报其实系两样嘅东西嚟嘅。咁但系你话平时你话上堂同学仔之间，老师亦都会俾佢哋喺一个小组嘅沟通啊，就住一啲议题啊，就住一啲课题去讨论，其实系有嘅。咁但系同一个平台，同其他同学处理喺个短时间审题啊、应对啊，其实就未必系等同于同平时嘅阅读嘅汇报或者课堂嘅沟通咯。 不如有时间都请你讲下咧，即系取消咗嘅聆听同埋说话能力嘅公开试啊，其实通常会考啲咩啊？让大家有个概念。 即系过去考啲乜嘢嘢？ 系冇错。 即係其實過去呢聆聽同埋呢個綜合呢已經係有一個嘅轉變嘅。再早前嘅呢其實係即係1617/16之前呢其實都仍然係即係分開嘅試卷嚟嘅。咁跟住之後先至合併聆聽同綜合嘅。主要就係考下大學生呢係點樣去聆聽呢個說話人嘅呢啲言外之音啊，說話嘅重點啊，看法，並且咧就最後就係聽出咗一啲嘅即係一啲資料啦，睇到一啲資料之後咧，就喺一個嘅指定嘅任務去進行一啲嘅寫作嘅嚇，咁限時咁亦都用一啲實用文嘅文體。咁至於說話就係主要考學生咧就係應對啦、態度啦，同埋係就係佢個內容嘅展述嘅嚇，主要係俾一啲嘅環繞住係校園嘅生活啊，或者中國文化嘅題目咧，去進行呢一個小組嘅討論咯。 咁換言之，呢個改革嘅方法，你頭先提及話聆聽，即係聆聽嗰份卷啊，卷三，除咗聆聽之外，仲有一個嘅綜合能力嘅。咁綜合能力呢一個部分，都喺新嘅一個課程嘅一個公開試嘅框架裡面都冇咗啦，係咪？可唔可以咁講？ 係啊，冇錯，因為變成咗咧，就係一個 即係以即係分成寫作分成甲乙兩部分啦，咁就是、以呢個實用文嘅寫作咯嚇，咁啊作為一個評估學生一個嘅即係我可以話叫做係咪取代咗呢一個嘅綜合嘅部分啦啊，裏邊考下學生實用文啦，同埋一啲嘅整合整理一啲資料啊咁樣嘅即係部分。 嗯，咁老师要需唔需要都喺课堂入边，即相应都增加啲聆听同埋说话嘅啲训练俾学生啊？ 我谂说话就可能未必话好似以前过去咁咧，就系咁着意去就住一个嘅一啲题目咧去讨论咯。咁但系你话说话训练可以平时咧喺课堂上面施教啊，针对住一啲嘅篇章啊，可能俾学生进一步咧就系、是、做一啲嘅小组嘅沟通，然后去针对住学生针对住一啲篇章里边作者嗰啲记忆，可能大家讨论啦，咁就会变成咗喺一啲课堂学习上边篇章同写作上面嘅处理嘅常规嘅讨论。 嗯，惊唔惊都成为咗一啲即系操练嘅情况出现咧？ 操练咗系阅读同写作部分， 系啊， 都其实就有啲似即系未有呢四份试卷之前，以前旧制啊，二十几篇嘅会考嗰个年代咧，其实就系相类似，都会变成将来唔知会唔会佢再加多咗好多嘅篇章范文嘅部分，然后即系走翻啲回头路啊，实用文嘅写作啊，即系读多啲鸡精书，希望提升啊短时间提升个写作嘅能力咯。 明白晒，好啊，多谢你啊，黄美琪老师吓。 系，唔好客气。 黄美琪咧就系教协理事，亦都系一位中文科教师嚟噶。咁啊，根据咧就系呢个嘅教育局嘅通函啦吓，咁嚟紧咧嗰个嘅九月啊，下个嘅学年咧就会咧就系实施呢啲嘅一啲嘅课程嘅改动噶啦吓。咁都即管睇下究竟教育界咧点样去应对呢啲嘅改变啦。好啦，呢个题目咧就讲到呢度啦，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Jud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城市花园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东隧入口对开噶啦。重复一次，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隧入口对开。另外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就喺管道出口。因为车多啦，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理工大学湾位，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港元7.777，日元110.82，瑞士法郎0.946，加元1.258，人民币6.574，英镑兑美元1.377，欧元兑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756，新西兰元兑美元0.698，日元系报110.83。港金报15,940元，比上日收市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31美元，卖出1,714.96美元。港汇指数102.4，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较早前近城市花园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西湾河泰安楼，咁影响到咧东隧九龙去港岛方向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排到去收费广场。咁受車影響，東隧去港島方向而家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咁就係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城市花園有意外，仍然係處理緊。龍尾去到西灣河泰安樓，東隧九龍去港島嘅車龍排到收費廣場，咁而家係要實施間封措施。另外，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黃大仙中心有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分別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同埋偉業街近常月道。咁就喺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黃大仙中心有意外，龍尾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同埋偉業街近常月道。另外，喺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觀塘碼頭嘅快線係有壞車阻路，而家車龍排到去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就係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觀塘碼頭快線有壞車，龍尾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反方向去旺角嘅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黄伟豪啊，黄伟豪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啊。 嗱，呢个时间想同你倾下劏房啊吓，咁劏房嘅问题咧就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啦吓，咁啊而当中即系譬如一啲嘅劏房嘅一啲租赁嘅情况系点咧，会唔会话即系有啲加租嘅情况咧？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嘅小组就成立咗，就叫做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啦。就研究可唔可以管制呢个劏房嘅租金吓，咁咧就喺旧年嘅时候咧就委托咗一啲嘅机构咧去做一啲嘅调查，咁就发觉咧一啲15年楼龄以上嘅私楼咧有29,000+单位咧有劏房，即系话咧劏房嘅数目咧有成100,000+啊，咁而住喺劏房嘅人士咧就有220,000+吓，咁至于咧就系嚟紧咧就呢个小组就有一个嘅建议咧吓，咁啊寻日就公布咗提交咗呢个建议啦。咁有啲咩嘅租管建议呢，咁就建议呢就係话呢啲劏房嘅租约呢要有一个标准嘅租约，咁就强制呢啲嘅劏房嘅业主同埋租客呢要去订立嘅，一定要签嘅。咁至于呢呢个租期呢就要固定2年，租期内呢就唔可以加租。并且咧有一个嘅优先续租权啊，吓啲租客咧就头2年租约之后咧就有权续租一次，咁即系话咧个租客咧其实可以连续咧租住4年嘅咁。咁好啦，租金嘅变动又应该点样咧？咁就呢个小组就建议咧就参考差饷物业管价处吓，咁就私人住宅租金嘅指数每2年嘅变幅。头2年租约过咗之后咧，咁啊业主就可以就呢个嘅调整嘅加幅咧就唔可以高过指数嘅变幅。咁而咧有一个嘅封顶机制噶，就以15%为上限。咁但系调翻转，如果呢个嘅私人楼宇嘅租金指数系向下系负数嘅话咧，呢、這个劏房嘅租金咧系都需要下调噶吓。咁而咧就系、呢个嘅建议之中咧就暂时就冇设呢个起始租金。好啦，咁究竟啊係點樣睇今次嘅建議呢？咁見到業主啊，同埋咧就租客方面咧都有唔同嘅意見啊，都對呢、這個方案咧就好似有啲嘅意見啊。咁究竟小組又點樣回應呢？不如我哋都請嚇呢個小組嘅主席嚟同我一齊傾下啦。電話旁邊咧有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主席梁永祥啊，梁生你好。 係主席你好啊。 係喂。 係兩位主持好。 係你好你好。嗱，今次咧就出咗一个租务管制你哋嘅建议方案啦。咁但系业主方面咧都有好多嘅声音啊吓，咁啊批评你哋，咁就话咧而家系必须要有一个2年嘅固定租期啦，兼且咧就俾原租客咧有一个优先嘅租住权啊。兼且咧就係、其實咧租客咧就係、過咗頭12個月之後，可以1個月通知咧就係、租客就可以原租啦咁。咁業主就認為咧，你哋呢個方案係保障租客多過業主好多，你點樣回應啊？ 其實我亦都不諱言咁樣答你咧，成件事咧呢、這個 係 工作咧都係諗住咧係要俾多啲保障俾租客嘅。 嗯， 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做工作之前咧，租客所得到嘅保障系 梁永祥，唔好意思啊，因为你个电话可能接收得麻麻地啦吓，咁所以可能我哋都尝试再打过俾你一次啦吓，睇下会唔会接收得好啲啊？黄伟豪又点睇咧？即系呢个方案啊，头先啊梁永祥头先讲紧噶啦，佢话即系都不讳言咧，系保障租客嘅吓。点解会咁样咧？ 嗱我谂最主要租务管制当然系管制租客啦，即系保障租客啦。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就唔系租务管制啦，即系等个业主可以即系收几多就收几多啦。咁但系我永远系担心嘅就系、是、即系俗语讲佢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啦。系咪真系规管到？系咪因为通常呢个制定嗰个管制嘅人士咧，那个脑筋咧一定冇业主系咁灵活嘅吓、啊，即系业主一定谂到好多方法咧，去争取最大利益。包括咗亦都有人提出咗，等间亦都想问下主席嘅，就话喂，你租管未实施，我而家加定租先咯，即系我加定先，迟啲减翻，或者迟啲再做其他嘢。咁佢点样去到揭止一个租务管制之前嘅加租潮咧？等间可以问下主席有咩方法 嘅。咁啊，电话旁边揾翻阿梁永祥啊，梁永祥你好吓， 你好你好。 你讲话即系不讳言，话呢个租管嘅建议系保障租客，请你讲埋落去。 我哋其实咧喺我哋做呢个工作嘅时候咧，我哋尽量希望平衡到两方嘅利益，因为业主都有良心业主嘅，但系 無可否認咧，嗰啲立心不良嘅業主咧，即的確係剝削得啲劏房租客咧好緊要嘅。我哋曾經見過啲個案咧，就係、是、嗰、那個劏房户話俾我哋聽，佢根本就唔想見到嗰個業主或者個代理人，因為咧見到佢咧，佢可能就話俾佢聽，五日就好走啦，我要換個租客咁。因為點解咧？佢根本就唔肯同佢簽租約。咁佢哋更加可以咧，就係、是、過幾個月咧，見到佢又加佢500蚊租咁。咁佢直頭話咧，佢即係直頭好怕見到嗰啲代理人同埋業主，因為咧梗有壞消息收到嘅。甚至咧喺水電費嘅時候咧，處理水電費嘅時候咧，佢哋擔張凳擒上網嗰個分標，跟住落嚟咧寫張紙仔俾佢啦。你交500，佢交600，你交300咁樣就算數噶啦。咁呢種冇租約嘅情況係個劏房户咧係俾業主欺負得好緊要嘅。咁所以咧喺一個咁嘅大一個背景之下咧，咁我哋冇辦法唔係要堵塞呢啲漏洞。咁呢個租住權係一個問題啦，水電費係一個問題啦，簽租約是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喺我哋嘅建議裏面咧，有呢、這個有呢、這個2+2嘅呢個問題啦，有2+2呢、這個呢、這個建議啦，又有呢、這個標準租約呢個建議啦，亦都有加租封頂嘅呢個提議啦。咁所以如果但雖然業主話佢哋係唔公平，冇錯嘅，我哋加咗呢啲咁樣嘅條件落去咧，咁對於業主嚟講咧，佢嘅靈活性彈性咧係受到影響嘅，我係同意嘅。但係話得說回來，如果嗰個業主係諗住正正經經、公公道道咁去做佢嘅劏房生意嘅話咧，其實咧，呢啲所有嘅呢啲咁嘅新規定咧，對佢哋嚟講咧，都應該係冇影響嘅噃。因為呢個係即係我哋只不過一連串嘅工作，只不過係將一個非常紊亂嘅一個劏房租入嘅情況咧，係撥亂反正嘅啫。因為喺業主嘅立場咧，如果揾到一個好嘅租客咧，其實咧佢係應該咧，好多業主都希望留住佢，唔想佢走添。 梁永祥，我哋都呼吁一下咧，听众打上嚟啦吓，唔知道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啲就系劏房嘅业主咧，又或者系劏房嘅租客咧，对于呢个而家小组嘅建议吓，有啲嘅标准租约嘅建议，有啲咩嘅反应咧，都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吓。咁啊，继续同阿梁永祥倾下先啦。嗱，明嘅，即系因为咧，你哋嘅调查都发现咧，就系超过85%嘅劏房咧，系住户系有签呢个嘅书面租约，换言之咧，即系可能有10%+嘅一啲住户咧系冇签租约，咁就好可能你头先讲咧，即系一个俾业主去到即系无理咁去剥削或者加租嘅一个情况出现，咁但系其实如果你都要求佢哋签租约，咁其实已经有一个书面嘅租约去到保障双方啦。因为而家业主嗰个理据就系话你两年死租吓，咁再加咧就系优先租住，咁就系即系4年嗰个时间咧，对于业主嚟讲咧就系一个比较太多即系或者太苛刻嘅一个要求啦。咁佢哋就认为咧，其实即系业主同租客之间有一个磨合期啊吓，咁即系即系出面嘅市场咧就可以比较流动少少。咁点解劏房呢度你就要一个咁样嘅2+2嘅一个做法去到限制佢个流动性咧？ 這個、呢一个咧，即系坦白讲咧，我哋喺同呢个租户接触嘅时候咧，好多嘅租户同埋呢个关注组织咧，都要求有一个租期嘅保障嘅吓，因为咧喺劏房嘅租户嚟讲咧，佢哋嘅情况咧，当然咧佢哋都系一啲低收入阶层啦，佢哋搬一次屋咧系好大件事嘅，因为咧佢嗰啲唐楼通常咧都冇 lift 噶啦，佢哋嗰啲家当咧系要用人呢是孭上孭落，咁又要是放假去搵地方啊，同埋安排嗰个新嘅居住嘅地方啊，咁呢啲係一个普通嘅市场上面见到嘅问题呢， 佢哋面對嘅情況係比較即係更加差嘅，所以咧喺呢一方面，我哋係決定咧係俾多啲嘅保障俾呢啲低收入人士嘅。 梁主席，我亦都想问一下，因为有啲坊间嘅忧虑咧，就系话其实未实施租管之前咧，啲业主就已经大幅加租噶啦，咁所以其实你租管咧就即系都冇乜用嘅，因为佢之前加咗。你对于呢啲咁嘅评论或者睇法有啲咩嘅回应咧？ 嗱，或者我退一步讲讲啦，其实我哋一早已经预见有呢啲问题噶啦。总言之，如果我哋提出嚟嘅意见，我哋嘅建议咧。是需要越长时间去推行的话呢，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所以我们自己定给自己的工作目标就是这样的。我们出来的意见呢的提议呢，一定是第一要法律要稳固，法理要稳固的。第二呢是要容易執行的。第三呢推行要快捷。务求呢将这个正如你所讲的空窗期呢是缩到最短。因为呢正话大家都指出咧，有15%嘅劏房户咧系冇签租约嘅，呢班人咧就最容易被欺负噶啦。咁啊，随时咧嗰个业主可能捉住佢，叫佢签啦，而家签一啲咧，可能嗰个租约嘅精神咧，同我哋而家所提议嘅咧系完全唔同嘅，都未顶，甚至仲更加长嘅年期去剥削呢一个劏房户。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要咧通過一個即係教育嘅步驟咧，係利用傳媒啊，或者係其他嘅方法啦、啊，係多啲向呢啲劏房户介紹我哋新嘅報告所主張嘅提議，咁令到佢哋咧知道咧，將來咧佢哋會有某啲嘅保障嘅。如果有人咧係說服佢，去說佢簽一啲。同呢啲精神大相径庭嘅一啲租约嘅话咧，佢哋咧系应该识得保护自己，唔好去就范。 嗱，好多关注团体就话建议要设立一个起始租金啦，可唔可以解释一下点解结果冇采纳到呢个建议咧？ 这个咁样嘅，香港咧系有人权法同埋基本法，喺呢两个法例里边咧都有一个说法咧系要系咁讲嘅，系不得不合呢个比例地侵犯私人产权。咁我哋考虑我哋嘅提议嘅时候咧，亦都谨记呢一点。因为如果我哋系管得太多，我哋就要去开始咧，就要去同自己解说，我哋点解有一个咁嘅行动？点解我哋认为咁样嘅做法系冇侵犯到？是会是成比例地侵犯人哋嘅产权咧，咁所以咧，亦都基于其他嗰两个要求啊，我哋要容易執行同埋推行快捷咧，因为所以我哋就谂住咧喺第一个呢一、这个第一次嘅报告里边咧，我哋就唔将起始租金摆喺里边，因为里边摆喺里边嘅话咧，我哋被法律挑战嘅机会就非常之大，而且佢亦都唔符合我哋其他嗰两个要求。是要容易執行和推行快捷，因为全香港有成10万多个劏房单位，每一个呢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咁用一个要逐间同他们定一个起始租金的话呢，这个是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困难啦，跟住落嚟那个要维持这个制度的消费呢亦都不少的，咁亦都怕呢有关的费用呢是转嫁返俾劏房户。所以就希望用一个比较温和的做法试行先。咁如果失败咗嘅话呢，咁再增强硬嘅手段呢就可以呢係用呢个成比例嘅方法去執行啦。因为如果佢通过这个建议之后都解决唔到个问题，即係有个问题好严重啦，好严重嘅时候就可以采取一啲比较不成比例嘅方法呢，比较成比例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劏房租户的问题。 Okay, 梁主席也想跟你谈谈关于加租幅度的限制。那你们的建议就是说两年固定租约之后，那个加幅就不可以超过差估处的私人住宅租金指数的变动，而就是上限就去到15%。我想问为什么定出15%这个加租上限的呢？ 其 其實呢好多謝你將我哋嗰個加租嘅建議講得咁正確，因為好多好多好多記者呢佢哋都將嗰個次序調轉嘅，一講就講 15% 先，講 15% 先，其實就錯嘅。我哋係要先考慮嗰個指數，個指數當個指數超過咗15嘅時候呢，我哋先至睇係咪先至用15嘅啫。咁其實喺過往20年裏面呢，其實呢嗰、那個指數嘅走勢呢，有負嘅又有，有加幾個 percent 嘅又有，有加33% 都有。 但係加15都好似出現過喎，係咪？ 都出現過㗎，14.幾啊。 咁點解？ 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咪就加15囉，或者係加14.幾囉，用返個指數嗰個數字囉。但點解係15呢？可以解釋一下嘅。因為香港政府嘅公屋嘅上限呢係10嘅。咁因為佢係政府，佢有義務提供呢個津貼房屋俾市民嘅。所以呢佢亦都唔係投資嚟嘅。所以呢佢哋個10呢，我哋係諗過之後呢，覺得既然劏房係私人物業，私人業主係冇義務呢好似政府咁提供呢、這個即係資助房屋俾市民嘅，咁所以呢我哋將嗰個上限定喺15嘅。 咁但係即係亦都有啲人咁樣計，就話你哋個調查都發現呢啲劏房住户對上一次加租嘅中位數個加幅呢就7%。咁所以其實如果想保障啲劏房嘅住户，咁唔係應該定喺嗰個即係上一次加租個中位數就7%咁樣咩？即係咁樣先係佢哋即係以呢個作為數據嚟嘅基礎係咪？ 如果我哋反覆將呢個15%嘅呢個數字呢係測試過嘅。如果我哋是2+2啦，2+2我假設大家都明白啦，對個租客嚟講咧，第一個2+2，第一個2年咧，其實第一年係死約嚟嘅，咁啊個租客都唔走得嘅。第二年咧，如果佢收到政府通知話上樓，咁佢可以俾適當嘅通知咧，佢就可以走噶啦。第二個期咧，亦都係咧係2+2，亦都係第二個2年期咧。 吓、啊，仲有一分钟吓， 咁、okay. 第二个两年期都系一样，咁所以咧，其实咧喺中间咧个业主只系加租一次，咁如果加租一次嘅话，我哋睇翻转头，我哋系讲紧第一年咧嗰、那个租金系自家商议出嚟噶啦，唔使处理啦。第一年年尾，第二年年尾，第三年年尾有三年咧系要加租嘅，咁喺呢三年里边咧，只系。上限只是 15% 的话，即是每年只是加 5%， 所以都说得过去的。 OK， 好啊，多谢晒梁永祥主席，他就是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的主席来的。各位听紧节目的听众，究竟你是不是一些的劏房的业主呢，或者租客呢，是对于这个的小组的建议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转头再谈啊。 新增感染人数连续第三日超过东京都，东京都就新增475人确诊，是上个月21号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以来的单日最多。天气概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9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咁较早时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噶，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佐敦谷公园。 還有就是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較早時曾經有壞車拖走了，車龍消散緊，龍尾排到去 Megabox。 而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北角碼頭的慢線有壞車阻路，龍尾就分別排到去太古城和英皇道，近住惠安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北行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由于较早时东区走廊的交通意外，东隧去港岛方向是需要间封的。现在东隧的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车多，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在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那段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中线有坏车阻路。重复一次，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挤塞，龙尾天爱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面去马鞍山，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这个熙来洋王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 每年每日每时每分每秒 满载着我和你的故事。由4月3日开始，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全新节目，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自由風呢個時間討論緊咧，就係劏房嘅租務管制啊。咁啊，劏房嘅租管嘅研究工作小組，尋日就交咗個報告啦，就建議係必須要咧，劏房係有一個嘅標準租約嚇，有一個2+2嘅標準租約咁樣。啊，黃偉豪啊，我哋頭先就訪問咗小組嘅主席啦。係 啊。 咁啊，都頭先都引述翻咧，就好多嘅業主，即係有啲業主代表嘅一啲反應都比較強烈一啲啊。係。咁都講到形容話呢個建議係所謂鬥地主嚇，咁仲話咧係。宁愿咧就将啲劏房咧就还原吓，唔租出去啦。咁以往讨论开咧劏房嘅租管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嘅经济学嘅理论啦，就系话你咁样去即系增加咗呢个嘅业主嘅一啲成本啊，或者即系限制咗佢哋嘅加租啊。咁可能會令到個供應減少㗎喎，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其實而家好多劏房 可能佢嘅改建都係唔合法嘅嚇。咁而家有一個嘅租務管制俾佢哋嚇，要佢哋簽呢個標準合約，會唔會變相即係釋出一個信息就話啊？劏房而家係合法啦，咁啊，即係會唔會有一個鼓勵劏房嘅情況出現？ 嗱，你提咗兩個問題啦。我第一個問題咧，其實又用翻經濟學嘅角度啦，即係呢個叫機會成本啊嘛。即係佢如果話喂你劏房你管制我，我唔去做劏房，做第啲嘢，我反而呢個又唔係咁擔心嘅。暫時嚟講，因為我得到嘅資料啊，我哋睇好多報道咧，都係即係劏，即係你做劏房租出去好似好好揾咁嘅。咁即係呢個要視乎翻佢哋即係有冇更好嘅投資啦。咁所以我覺得短期之內咧，我又唔係好擔心第一嗰樣嘢。反而第二嗰樣嘢就係話，喂好多劏房其實都係非法嘅，或者個設施亦都唔係咁好嘅。咁反而而家即係有啲人提出咧，就係話而家我哋呢個劏房租務管制好似合法化劏房咁樣。即係將一個即係你知，其實如果你睇翻劏房嘅歷史咧，即係啱有嘅時候，即係大家係諗住取替佢噶嘛，嚇、啊，即係覺得呢樣係唔好噶嘛，即係唔係一個理想嘅環境。咁但係而家佢租務管制去合法化嘅咗佢嘅時候，就令到有一批香港人可能要長期即係喺一個唔係咁理想嘅生活環境裏邊居住咧，咁反而就會合法化咗佢、正常化甚至長期化咗佢咧，呢個係一個擔憂咯。希望只係一個過渡問題啦嚇、啊，即係劏房呢樣嘢唔會長期喺香港嘅房屋政策裏邊存在住。 都听听听众点样睇呢个议题先啦 吓，意见最重要 吓。咁、我哋听到咧就系电话旁边有听众谢女士喺度吓，谢女士你好， 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 我想讲咧，其实你啲劏房咧，根本香港系要立法禁止咯，冇法律禁止啲劏房，你先搞到啲业主咧，嗰啲劏房业主系为所欲为，中意搞个间房点就点。 有冇啲事例你观察到啊？吓， 即系我住过劏房嘅，咁即系我知我嗰个业主嘅人品就非常之差嘅，即系佢啲间隔咧一劏三咁样，咁佢隔篱即系佢隔篱咧讲嘢大声啲，我听到佢讲嘢，即系我就同佢讲话可唔可以即系唔租啊？即系我想我觉得唔系好适合啊。咁嗰个业主咧就凶翻我转头，就话要我赔钱俾佢，即系。你即系你觉得咁样，即系呢啲咁嘅事例咧，系对个对即系对香港市民系合理咩？你就系冇政府监管，你先搞到啲业主系为所欲为，中意点就点。 嗯，明白。好啊，多 系啦。 好啊，多谢晒谢女士嘅电话吓，黄伟豪啊，咁啊都阿谢女士都讲啦，就系话希望可以禁劏房呢样嘢啦。咁但系即系不幸地，而家香港系好多人系住喺劏房入边嘅吓，尤其是一啲基层嘅市民啦。咁而即系劏房的确俾到佢一个选择吓，俾佢哋可以有一个安身之所。咁而香港嘅即系公营房屋啊，亦都系供应都唔够啦。咁变咗喺呢个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是透过一个即是租管的方法去到让这个业主剥削租客的情况减少，那就去到解决那个问题呢？ 我想现在整个做法都是即是无论劏房又好租管又好，我觉得都是一个短期的措施来的。即是你见刚才那位听众金即是不满，即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居所来的，即是我想有得选择，没人说啊我要住劏房的。那所以我想现在要处理的呢，即我觉得都是即一般我们讲政策中短长期的措施啦，即我想中期里面真一定要有一个方案去到即令到劏房不再存在啦，我觉得即这个不是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啦。我觉得租管、是一个方法短期处理的问题啦。我觉得另一样东西就好像刚才我的听众所提出的，就是可能很多现有的劏房，即现在那个租管就要签租约嘛，可能很多现有的劏房其实个设施都是不足甚至不适合，即係真係唔係一個理想居住環境，即係大家有時都睇過，可能個廁所佢同我睡房咁喺隔離，廁所啊廚房喺隔離，咁所以我諗嗰啲係咪真係政府要接受佢可以作為租管，定係話不如呢啲嘢就當係唔合格啦，叫個業主改善佢啦，即係會唔會都係一個機會改善劏房嘅情況咧嚇？ 好，跟住有聽眾何先生喺度，何生你好， 係你好啊， 何生你好啊， 係我想就住即係水電費嗰度去講一講啦，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之前係從事呢關嘅即係地產代理咁樣嘅，所以我接觸過雙方都好多。咁經驗就係咧，水電費嗰啲咧，其實個個業主都失火不一嘅。咁變咗有啲租客咧反映翻係真係，咦？突然間點解 一個月的水電費仲係過千，仲係比正常户係仲多咗。因為好多租客就係租嗰陣，可能有時會集中咗喺個租金度，咁水電費就忽略咗。但水電費咧有啲會收得就好無理嘅，可能相差會一倍咁滯嘅。 嗯，以你所知啲業主係點樣收啲租客水電費啊？ 我其實一般佢哋都會有寫明，喺租約度寫明話逐度有個度點標逐度去計嘅。咁但係問題就有時可能就係你又唔知嗰個標，因為嗰個標唔係一啲中電或者嗰啲機構去整嘅標嚟嘅，你又唔知個標度成又點。但係咁同埋一般租客又會忽略咗佢收費嗰個價錢，可能你租嗰陣集中咗喺個租金度，咁之後發覺嗰個電費消費點解咁多嘅，可能佢忽略咗個業主唔係跟個市價去收啦，即係唔係跟正常嘅價去收，佢可能會自己即係嗰度都會有一個 cap 水嘅位俾佢去做啦。 好啊，多謝曬阿何先生嘅電話嚇。咁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講一講嘅，就係龍翔道往荃灣方向近黃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一帶非常擠塞，龍尾分別去到觀塘道近牛頭角港鐵站、偉業街近上怡道、新清水灣道近佐敦谷公園噶。咁駕駛人士咧，就請考慮改道行駛啦嚇。咁啊，講緊係龍翔道一帶咧，非常之擠塞噶嚇。咁好啦，頭先阿黃偉河頭先聽眾都講到話，即係水電費個問題啦。咁而家嗰個租管小組嘅建議都有一啲嘅措施咧，就係應對呢個問題噶。咁啊，講緊就係話咧，係呢個嘅租客咧，需要俾嘅一個公用設施嘅費用嚇，就係必嘅總和咧，就唔能夠超過相關帳單所收取嘅款額啦嚇。咁同埋咧，就係除咗租金、按金啊，同埋公共設施費用之外咧，租客咧就唔需要係向業主咧就支付其他嘅款項嘅咁。咁即係希望都嗰個水電費啊，就即係公平咁，或者即係按度數咁去到攤分翻俾啲租客咧，就唔好俾啲業主咧就濫收呢啲嘅水電費啊。咁因為以前都實在好多呢啲問題啊。 我覺得呢個都係好事嚟嘅，但我又諗緊，即係頭先阿何生即係都個講法，其實呢啲爭拗好多嘅。咁所以我又諗緊，即係一個法例除咗要立法之外咧，都要有個執行嘅。咁我諗緊到時咧，會唔會都好似即係控煙辦都有個控煙熱線啦、啊？即係你到時會唔會即係有100,000個劏房單位喎？咁我諗都有好多呢方面嘅爭拗。到時會唔會政府亦都喺行政上面有個即係熱線啊，等啲人打都可以投訴咧？因為我諗特別喺立法初期咧，同樣嘅爭拗會不斷出現嘅。 其實如果即係業主咧係繼續係濫收水電費嘅話咧，咁其實根據呢、這個租管工作小組嘅建議嘅話咧，咁呢啲業主咧系会即属犯罪啊，咁可以处以惩罚噶。咁但系点样去罚法咧，同埋点样执法咧吓？系咪真系话经常派啲人去到巡查咧吓？咁同埋系咪即系接收啲租客嘅啲举报咧？咁呢个要留待政府咧再去做一个立法建议啊。 系啊，呢个我谂其实佢要谂下立法嘅时候，除咗法律之外，都有个即系执行嘅机制啦吓。即系如果唔系嘅话，我觉得嗰啲租客都可能好即系乜无助嘅吓。即系有法例喺度，但系点样执行咧吓？ 好，我哋休息一阵，转头咧翻嚟讲讲查册嘅问题。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其实打完针就唔会即时有抗体嘅，因为嗰个免疫系统咧需要系去调整同埋去产生一啲抗体啦。咁通常大概系10至14日左右咧，身体里面咧就会产生足够嘅抗体。咁好多时候接种第一剂疫苗嘅时候咧，嗰个抗体未必系咁高嘅，讲紧60%或者70%人咧有嗰个保护，要接种埋第二剂之后嘅7至14日咧，先正会有一个80-90%的一个保护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打开这一本有声好书，怀念熟悉的声线。 盛世，作者陈冠中，声音演绎廖启智。 没人记，我记；没人讲，我讲。难道我傻了？什么痕迹都没了，什么证据都没了，都冇人管。 逢星期六清晨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精华版 《盛世之中》，寻找失落记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9，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喺度噶。咁啊，讲讲查册嘅问题啦。咁嗱，而家咧就系呢个嘅公司注册处嘅公司登记册咧，咁其实咧系俾公众查阅一啲咧嘅个人资料噶。咁包括啲咩咧？包括一啲注册公司董事嘅住址啦，同埋咧就系完整嘅身份识别号码啦，同埋公司秘书啊，同埋一啲嘅人士嘅一啲完整身份识别号码咁样噶。咁呢啲登记册咧系即系上载。是亦都是再有即是公司备存的登记册上面呢亦都是再有类似的资料呢被公众查阅的。咁不过呢其实呢公司条例呢已经在2012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的修订啦。咁就是希望可以保障返呢啲嘅个人资料的。咁而家呢就是政府就提交咗一个文件给立法会啦就讲到话呢会去到執行返呢个嘅公司条例上面嘅啲修订啦。咁就保障即是话要保障返一啲嘅个人资料嘅私隐。咁话会分阶段咁落实嘅啲安排啊，咁就系话咧，就系嚟紧咧，就系呢个法例咧系通过即系订立咗嘅时候咧，咁就会系让公司咧可以唔再提供咧佢登记册上面有嘅董事嘅常住地址，同埋咧公司董事同埋秘书嘅一啲完整识别号码吓身份识别号码，咁即系话以后咧再去查册嘅时候咧，咁就可能查唔到呢啲董事啊呢啲人士嘅一啲完整嘅身份证号码啦。咁仲話第二階段咧，就係出年嘅十月，咁就再實施咧，就係公司條例相關嘅條文啦。咁就話咧，就係呢個階段開始之後登記嘅所有文件咧，如果再有一啲受保護嘅資料咧，公司註冊處咧就唔會再提供呢啲資料俾公眾查閲啦。咁第三個階段咧，就去到2023年嘅12月咧，就再實施埋餘下嘅條文，就話咧容許有關人士如果有受保護嘅資料咧，就已經係喺呢個公司註冊處嘅文件上面咧，就可以向公司註冊處咧就申請不提供這些資料給公眾查閱，即是說剛才說公司註冊處可以查到的這些資料就將來就可能會越來越少的，或者是部分就是隱藏，或者是要一些的或者即相關人士可以申請就不公開這些資料了。那黃偉豪又怎樣看這個影響？ 我覺得個影響就好大嘅。咁首先就有一個即係經濟上面嘅影響啦。咁因為你要知道，其實公司呢啲人士咧就唔係一般人嚟嘅嚇，即係都係有一啲公司即係有資產啊喺社會上面有啲經濟運作。即係如果佢嘅身份係你唔知嘅時候咧，其實對於香港繼續作為一個投資嘅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咧，好大影響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問題唔單止一個私隱嘅問題，都係個經濟發展嘅問題嚟嘅。 咁亦都可能會影響到新聞媒介嘅一啲報導嚇，因為之前都好多傳媒可能透過查冊咧，就係做一啲嘅調查報導採訪啊。嗱，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記協嘅主席楊建興啊，楊建興你好。 系， 你好啊， 系。嗱，公司注册处嘅查册收紧啦吓，会点样影响到即系记者嘅采访报道 啊？嗱，好具体、好实在嘅咧，就系过去真系好长期咧，其实传媒唔同嘅媒体啦吓，都系透过好多嘅一啲呢一类嘅一啲资料咧，作为一个其实都系一个基本嘅线索吓。去核實一啲人嘅身份啦，然後再會唔會即係從嗰度咧，其實都係一條線索，可以即係追尋得到係可能呢間公司或者呢間公司背後嘅人係涉及嘅一啲嘅商業活動啊、買賣啊，或者譬如話即係之前有一啲即係搞呢個劏房啊。一啲嘅樓宇嘅買賣啊等等，其實呢個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線索啦，即係喺在媒體嘅角度嚟講咧，就係去追查一啲我哋認為可能係有公眾，即係會有公眾利益嘅一啲嘅新聞啦嚇。咁其實見到嘅已經報道，其實內唔中都會有呢一類嘅新聞嚇。有啲咧，可能係最終可能各種各樣原因咧，其實都未必查到啲咩嘢。咁但係好重要嘅就係話，我哋喺咁樣嘅範圍裏面都有一啲嘅線索，我哋係可以即係發揮得到傳媒嗰個第四權嘅監察嘅功能。咁但係而家譬如話呢啲嘅做法咧，其實就喺一啲好現實、實實在在即係傳媒採訪工作裏面咧。是令記者嘅傳媒要想做到佢嘅嘢嗰度咧，係更加之困難。 而俾出嚟嘅理由咧係唔能夠令人信服啊，因為2013年其實除咗話媒體有意見之外，其他一啲金融界、會計界都表達過一啲嘅擔心。首先咧提到啊，黃偉豪提到嘅金融啊，一啲嘅活動嗰透明度其實係好重要。嗱呢啲個經過咗七年八年，係咪就係一句説話話要平衡私隱，話要即係針對起底行為？呢一扎嘢咧，都已經係要讓路咧，都已經係唔需要理會嘅嘢咧。嗱，而家政府嘅説法咧係冇嘅，其實係冇回應到媒體又好，或者係一啲即係商界、金融等等其實佢哋點解即係嗰年即係有咁大嘅意見啊？ 嗯，其实呢就这个公司条例里面都讲话一啲嘅指名人士呢可以透过申请攞到呢啲嘅个别嘅受保护嘅资料嘅。不过呢受保呢啲嘅指名人士呢就唔包括传媒机构，唔包括记者咁。咁政府而家都唔肯会即係将呢个记者摆埋落去呢个指名人士即係、啊就是、可以攞到呢啲嘅资料嘅一啲人士之中。点睇呢件事呢？ 那嗰、那個翻翻去好根本嗰個問題嗰度啦，就係話即係政府或者個社會其實對媒體傳媒其實係有一個角色，有一個作用喺度噶嘛。我哋講話第四權啊，高官自己亦都咁講啊，傳媒有第四權，社會係需要監察嘅，政府係需要監察嘅。另外就係、是透過傳媒咧，就係、是向公眾解釋嘅一啲政策，傳媒。透過傳媒公眾問一啲即係政府一啲問題。嗱，林鄭當日講特權咧，就喺一個記者會裏面。記者會裏面咧，其實就淨係邀請傳媒去參加嘅，公眾唔可以參加嘅。嗱，唔通嗰個就係即係俾記者特權咧嚇？ 我補充一下啦，即係星期二嘅時候咧，就特首林鄭月娥咧就喺行會之前就見記者嚇，咁就記者問到關於查冊呢件事啦，咁佢有個咁嘅講法就係話咧，佢睇唔到點解記者要有特權嚇，咁人哋睇唔到，記者要睇到，咪就係特權咯咁。而香港人任何人咧都冇特權。 嗱，所以佢嗰個記者會本身啊。其實都係已經係確認咗傳媒有個作用喺度噶嘛，有個角色喺度噶嘛，就係一啲政策政府要講啊，市民透過記者要問翻啊點解關心嘅嘢，咁然後就係傳媒就係有一個監察嘅角色。嗱呢啲其實係個社會認同嘅，基本法裏面亦都保障咗嘅新聞自由啊等等。要有新聞自由嘅話咧，傳媒要做到嘢嘅話咧，就係、是、話我哋都即係、就是、要透過呢啲嘅資訊，我哋係一啲採訪活動，而採訪活動喺個私隱條例裏面咧，亦都係好清楚列明係一個係可以豁免即係、就是、一啲私隱條例裏面嘅一啲嘅限制嘅嘢。嗱呢啲咧其實都係背後咧個重要嘅原則咧，都係肯定咗傳媒嗰個角色。嗱，而家佢咁嘅講法咧，以至於跟住落嚟嗰個做法咧，就將傳媒就等同公眾嚇。咁呢個其實係唔係我哋點解話係誤導咧？就係、是、現實上唔係咁樣，而實際上傳媒亦都係要有個角色。社會上亦都認為即係希望傳媒係有一個咁樣嘅角色。嗱，而家呢啲做法咧，就令到咧傳媒係做唔到咁嘅角色。 嗯 ，OK， 或者係極度困難啦嚇、即係以前做到嘅一啲古仔咧，往後唔知點樣做嚇、可能有啲根本會做唔到嚇。 嗱、得翻唔係好多時間，好快問下你啊。 好， 我就想問下，咁而家連查冊都冇咗啦。咁其實如果記者要做一個古仔，有啲咩方法去到搜集啲資料啊或者內容咧？ 嗱，記者咧我相信佢哋都會鍥而不捨，揾好多各種各樣嘅方法啦。即係當然係合法嘅啦嚇。咁我唔相信即係雖然而家係真係好困難，即係以往我哋都唔嗱嗰條線索都唔係話即係你查到嗰樣嘢就係話有段新聞，其實都唔係咁講，都係一個起步，係一個線索，仲要花好多好多嘅功夫。知道個車牌登記係邊位，咁然後再去即係追查，知道嗰間公司背後原來 A、B、C、D， 咁可能 ABC 都可能是没什么特别的，反而 D、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有一些背景联系。这些呢其实不是即系记者八卦要知道，而系话即系可能涉及一啲好重要嘅公众利益嘅嘢吓。 系好啊，多谢晒杨健听，系记者协会主席嚟噶，转头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同八名民主派人士被控前年八月十八号在港岛区组织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七人经审讯后被裁定两案罪名成立，案件押后到今个月十六号听取求情同判刑。黎智英、梁国雄因涉及国安法罪行要还押，其余被告获准保释。法官认为被告借当日疏散群众为名，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各人是共同参与，罪责相等。法官又说警方当日并非不作为，抽走驻守维园的警员，亦是衡量利弊之后谨慎作出的决定。案中另外两名被告欧诺轩和梁耀忠早前已认罪，法官需要时间考虑求情陈词，两人亦会在今个月十六号判刑，期间获准继续担保。本港新增十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十一宗是输入病例，其余两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是23岁装修工人和56岁酒楼女员工。政府宣布由下星期一起恢复向市民接种新一批次的伏必泰疫苗。德国 BioNTech 药厂发现早前有问题的疫苗批次当中，药樽的金属环压接工序出现问题，但没有安全风险。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听日会有大约300,000剂伏必泰疫苗到港，政府会继续与厂商联络和跟进。当局又表示会等待药厂的最终调查报告，再决定封存批次的处理方式。药厂承诺日后会安排另一工厂生产的疫苗批次供港。政府将会透过防疫抗疫基金，由下个月一号起为旅游业从业员提供2000个为期大约5个月的短期职位，在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负责管理中心运作和相关行政支援工作，月薪介乎10,000元至40,000元不等。香港旅游业议会、香港酒店业主联会等业内18个组织会成立一间行政支援公司，负责招聘工作。旅游业疫苗中心行政支援召集人胡小英预计，应征人数大约7000至8000人，职位下星期三起接受申请，今个月21号会完成招聘程序，进行培训后，期望在下个月1号能够交接。红磡黄埔花园发生伦常命案，男女户主伤重不治，两死者两名儿子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怀疑案件涉及男户主面对财政困难，有人用刀袭击家人同自残，警方列作谋杀、自杀同伤人案处理。警方说两名死者结婚25年，过往并没有家暴记录。初步调查发现男户主在女户主熟睡期间用刀袭击对方，之后同大仔发生纠缠，男户主后来将自己反锁在厨房用刀自残，户主所饲养的狗只亦遇袭死亡。现场检获3把全长各约30厘米的陶瓷刀。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黄大仙中心嘅意外终于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观塘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咁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黄大仙中心嘅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观塘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咁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咧，近 Megabox 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就去到近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 Megabox 慢线有坏车，龙尾喺观塘码头。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车龙嘅大消散。而家东区走廊一带只系车多，咁但系英皇道去中环方向咧，近健康中街上东廊嘅支路就比较繁忙，龙尾近华兰路。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較早前近兆康港鐵站中線嘅壞車亦都已經拖走，車龍一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掃管笏。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喺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近封措施已經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交通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启德隧道去到启福道近 Megabox。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东隧去港岛方向较早前间封措施已经取消，而家东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近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方面，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天水围嘅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天华路嘅十字路口交界一带交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2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3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啲机构都做了关于香港人抗疫疲劳的调查，实际上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一些行为。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企业心理支援服务主管张依丽。 日常生活里面怎都要有个平衡，当然我们要继续保持警觉，但是在可以层面上都做帮自己减压舒缓身心的一些活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政府就话咧，系将会收紧翻个公司查册啊，就执行翻呢个2012年通过嘅公司条例啦。咁讲紧嘅咧，就可能会好可能咧，就喺五月啦吓，就系、是、提出一个实施嘅一个安排啦。咁兼且咧就系分阶段咧，就系再去到收紧一个嘅公司查册咧，可以睇到嗰啲资料啊。咁头先我哋就同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倾过啦吓，咁、其实就即系佢就担心到啲调查暴露咗就好难做到啦。咁阿黄伟豪头先你就即系关注到一啲嘅商业嘅一啲嘅查册啦，其实吓。 咁啊，都真係有好多公司，譬如一啲嘅交易啊，或者係啲嘅合規部嘅啲員工咧，係需要做查冊嘅呢樣嘢嘅喎。 係啊，其實佢哋就係咁樣做查冊噶啦，即係就睇下嗰個公司個背景啊，負責人嘅資料啊，跟住就再睇下佢啲過往嘅記錄啊，即係可能查好多方面啊，有冇破過產啊，啊有冇喺邊度俾人告過啊，即係嗰個全球去睇翻，因為從一個投資嘅角度咧，即係講緊公司嘅負責人係咪可靠，係咪有信譽，個背景係咪即係廉潔嘅話咧，其實對於佢作出一個投資嘅決定係好大影響嘅。咁所以我懷疑呢一樣嘢嘅收緊咧，其實唔單止係對記者咧，對於香港嘅商業運作，一個作為一個經濟城市嘅影響咧，都可能會存在住一啲嘅衝擊嘅嚇。 又問一下呢位嘅嘉賓先啦，咁啊電話旁邊有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家榮啊。郭家榮， 你好， 系啊，你好啊。 政府收緊查冊咧，咁對於你哋嘅工作嚟講有啲咩影響啊？ 其實都好多個部門受影響嘅，即係其實好似有啲同事佢係做開户嘅，咁佢要了解究竟嗰個客户係咪真係可以同佢建立關係啦，銀行同佢，咁就需要去有到啲查冊嘅工作，去知道佢有冇啲咩法律嘅問題啊，又或者佢哋有冇啲乜嘢例如係官司啊，成日喺身啊咁樣，又或者佢哋有冇爭人錢啊，咁呢啲佢哋都要知道嘅。又或者好似借貸咁啦，即係做唔做到個 mortgage 啊，又或者借唔借錢俾佢啊，咁都要知道佢哋而家現有嘅資產嘅狀況係如何啊，佢哋有冇啲公司係佢哋名下，佢哋嘅財務狀況如何，同埋佢哋有冇做一啲其他嘅交易啊，同外國有咩其他嘅交易，有冇同一啲受叫做制裁嘅國家有交易啊咁樣。咁呢啲全部都喺查冊上面係需要做到嘅，喺銀行上面嚟講就會好困難啦，如果做唔到呢啲查冊。同埋頭先有另外一位嘉賓可能講緊關於投資上面嘅嘢啦，我咁啱聽到，咁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好似銀行亦都係有投資啊部門，咁究竟佢哋係咪應該去介紹某一隻股票，又或者佢哋係咪應該去對某一隻股票去做一個叫做negative 嘅評分咁樣？咁呢啲都會好同查冊係會有關係嘅，即係睇翻啲股東嗰個嘅情況咁樣。咁但係如果香港嗰個嘅查冊個條例係收緊咗，咁令到佢哋做唔到嘅，咁第二時佢哋就好難再去做到呢一啲咁嘅工作。 我想問一下咧，因為香港都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同香港即係有競爭關係嘅其他金融中心，例如紐約或者近啲嘅新加坡，其實係咪都可以隨意咁樣查冊？冇呢啲咁嘅話，哇！我因為私隱，我唔俾你查冊嘅情況啊？ 其實係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即係話其他國家都係可以做得到嘅，因為一個金融嘅即係金融中心嚟講咧，即係點解會集合到咁多資金喺度？咁一定係有一個好嚴謹嘅司法制度啦。咁二嚟亦都點解會有一個嚴謹嘅司法制度，就係因為有一個透明嘅資訊啊嘛，透明，尤其是係對一啲公眾利益有關嘅嘢，又或者係對金融機構嗰個利益有關嘅嘢，咁佢哋係可以問到相關嘅司法部門，又或者係一啲嘅叫記錄嘅部門咧，係攞到呢啲資料去評估究竟係咪去值得投資或者借貸嘅情況出現嘅。咁如果呢一樣嘢係冇嘅話咧，咁就會令到相對嚟講個投資或者借貸嘅風險會大好多。尤其是係嗰個當風險咁大嘅時候，個利息成本啊，又或者佢哋相應要求嗰個嘅投資回報啊，咁亦都會更加大。咁到期時只會令到啲公司更加難以融資。咁如果你話頭先你講嘅紐約啊、倫敦啊，佢哋一樣係有呢啲咁嘅相關嘅機制咧，就係幫佢哋去減低投資者嘅風險。其實就係變相令到啲公司啊，或者係一啲嘅個人啊，更加容易融資，係必要嘅呢樣嘢。 系嗱，而家呢个即系新嘅规定咧，就系即系可能查唔到一啲嘅公司嘅董事嘅一啲完整嘅身份证号码啦吓，咁可能得个名咁，同埋即系片零碎嘅一啲资料啦，咁系咪就查唔到就做唔到你要做嘅工作噶啦？ 咁當然你話銀行嗰邊可能佢哋會諗一啲其他嘅 work around 去睇下解唔解決到呢一個問題，又或者如果可能香港政府佢哋願意係做一啲相應嘅配合翻呢個金融機構去做查冊嘅工作嘅話，或者係可以做到嘅，但係冇一啲再實質啲嘅叫做資料俾我哋睇，咁我就好難評估咯。 嗯，仲有即系有啲小股东都话咧，即系如果有得查冊咧，可以维护到小股东嘅利益吓，你同唔同意咧？又 其實是很重要的呢一樣嘢，即係好似點解港交所佢哋有一個叫申報機制，即係如果啲大股東佢哋有做一啲嘅股票買賣，就會就會公布俾全部。即係全個 market 知道，咁點解呢樣嘢咁重要呢？其實因為佢大股東本身佢哋自身嘅投資，尤其是係佢哋買賣呢一間公司嘅股票啦，係會直接影響到一啲嘅股民，即係佢哋本身對於呢一隻股票嘅信任程度，佢哋嘅投資嘅，同埋有一啲嘅公司，即係公司嘅股票啦，即係佢哋可能係一個好高嘅 dependency 係按一個某一啲嘅股東身上嘅。咁如果即係咁講，個股東嗰個資料佢哋係揾唔到、睇唔到嘅，咁對於啲股東，即係啲股民去投資某一啲嘅股票，亦都會好困難。咁相對嚟講，就會令到個投資嘅吸引程度會低咗好多。 好啊，多謝曬郭嘉榮，多謝你啊， 多謝你啊。 郭嘉榮咧就係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主席嚟噶。嗱，黃偉豪啊，我哋頭先都討論過咧，咁就係其實今次嘅一個實施公司條例咧，咁政府一直嗰個理據都係話要提高咧對於個人資料嘅保障啦。咁但睇翻其實嗰個公司條例咧喺2012年嘅時候就通過咗嚇，咁咧但係當時咧就好多人反對啦嚇，頭先嘅各行各個界別咧都有出現啲反對聲音啦。咁到而家呢個時機去到實行嚇，你覺得有冇時間上係咪有冇啲咩嘅啟示？ 嗱，我諗時間上面梗係即係佢而家你即係除咗話私隱嘅時候咧，你會見政府提得最多，即係阿林鄭都提得好多次，就話起底。咁好明顯咧，就係同翻過往因為社會嘅即係一場運動咧，就導致到好多人俾人起底啊，可能網上邊嚇俾人欺凌啊，或者甚至係有其他嘅行為啊，咁所以我會覺得呢一樣嘢係同翻嗰段時間一啲社會上面不尋常嘅活動有關，咁所以調翻轉嚟講，我又覺得其實有咗《港安法》之後，你見好多嘢都和平咗好多，咁你而家又去實行一樣嘢，又好似冇乜需要，同埋而家反對你嘅人反而唔係同嗰啲運動有關嘅人，係一啲即係正當職業，同香港嘅金融發展係息息相關嘅，係嘛？即係大機構嘅人士，咁點解政府喺呢個時候推出嚟，即係會唔會有啲拆過輕兵嘅情況呢？咁我覺得其實冇乜需要咯。如果你問下翻我嘅時候， 好啦，我哋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講講關於選舉制度嘅改變。 好似戴卓尔夫人咁，你会唔会叫过佢台女咧？ 我冇听过，我从来冇听过。 戴卓尔夫人，你唔叫佢才女，因为佢有另一个更出名嘅花名啊嘛，佢叫 Iron Lady 啊嘛。 我哋唔系处理紧才女背后嗰个真相啊。 系啦，即系我哋讲紧一个 label。 才女有一个同才子其实都好似嘅。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卫生署同埋香港大学建立咗一个大型嘅监察机制，亦都会依据监察数据建立疫苗接种策略。 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黄志基： 如果发现某只疫苗风险太高，专家小组需要慎重考虑系咪需要暂停呢一只嘅疫苗。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7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喺度啊， 系啊，大家好。 咁倾倾关于呢个选举制度嘅修改啦，吓，咁之前咧就人大常委会作出呢个嘅决定咧，就修改基本法嘅附件一二啦。你係一位政治學嘅學者啦，你又點樣睇呢個成個嘅改動？ 嗱，我覺得成個改動咧就側埋咗一邊嘅，即係成個改動就話哇，我哋要愛國者治港啊，我哋即係要香港要穩定啊，即係中央要即係一錘定音。啊！即係要凌駕曬香港嘅好多嘅混亂嘅聲音，我覺得呢個係做到嘅，係甚至係做得有啲過火，但係令到另一邊就話，即係其實成個立法會咧都係反映緊不同嘅市民嘅聲音啦，社會嘅多元嘅聲音啦。就呢一樣嘢點樣喺新嘅議會裏邊反映翻係一個問題。同埋我另一樣嘢咧，即係好多人都喺度笑緊話啊，不如而家搞成咁，中央不如委任算啦，即係因為你都要過好多關，係愛國者先做到。咁但係而家嘅操作就變咗1500人，係咪？有好多唔同嘅界別，其實我覺得個操作係複雜咗嘅，因為當中係會牽涉到好多唔同人嘅利益啦。譬如而家喺度拗緊，即係邊啲嘢應該係個人票啊，邊啲應該係團體票啊，邊啲人攞多啲票，攞少啲票啊，點樣選啊？其實成個操作咧，我覺得係複雜咗嘅。 嗱，我哋嚟緊咧都想即係關注某啲嘅界別啦嚇，因為其實即係選委會嘅界別咧，咁啊界別分組咧，咁亦好多亦都好多嘅改動啦，佢嘅選民基礎咧就有啲嘅改動啦，某啲嘅界別分組咧，可能某啲嘅議席咧就係有啲嘅機構去提名產生啊，而立法會咧嗰個嘅選民基礎咧亦都有變動。咁譬如話咧，我哋即係睇一睇咧某一啲嘅應該話咧就係嚟緊嘅立法會嘅功能界別咧。只有得翻九個界別咧，係有個人票嘅啫嚇，咁其餘咧都全部咧都只會有團體票嚇。咁我哋早兩日咧就傾過話呢個嘅科技創新界啦嚇，咁就由以往嘅個人同埋團體嘅混合票，咁就變成咧淨係得翻團體票啦。咁而另外咧，其實以往都有唔少嘅一啲界別啦嚇，咁其實係都有一啲嘅個人票同埋團體票嘅混合嘅，譬如話係飲食界啦嚇，呢個嘅體演文出啦，即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啦，以往都系有一啲嘅个人票嘅成分嘅，咁嚟紧就冇晒啦吓，咁就得翻啲团体票吓，咁得翻某一啲嘅专业嘅界别咧，系譬如攞牌照嗰啲人士咧，嗰啲嘅界别，譬如话医学界啊、医学卫生界啊，咁即系仍然系个人嘅啫。咁好多咧都系变咗做即系团体票，你点样理解呢样嘢？ 嗱，其实咧成个功能组别嘅问题就好多嘅，包括咗就系话点样去界定团体同埋个人票咧，从来都冇一个标准嘅，啊，即系政府话咁样，佢就系咁样噶啦。咁同埋即系有咩界别或者选咩界别，冇得选。嗰时成日有个笑话就话，喂，我哋使唔使有个界别系代表男人同埋女人咧？咁即系你永远即系香港太多各行各业啊，即系你会唔会谂到咁多嘅行业嘅界别咧？你将佢挤埋一齐吓，譬如有运动啊、艺术啊，挤埋一齐又可能捞唔埋，咁所以其实成个问题咧都系冇乜标准嘅，咁好多时都系去翻成个政改嘅背后嘅原则，就话即系希望要稳定啦，希望稳得中央信得过嘅人啦。咁但系如果你稳定或者中央信得过嘅人咧，就好多专业人士嘅意见可能入唔到嚟啦。譬如我都觉得将呢个资讯科技界突然间变咗团体票比较奇怪嘅，因为佢哋都系呢方面嘅专才，而香港亦都系谂住喺资讯科技方面多啲发展嘅，咁同埋。團體票另一個問題就係可能有啲壟斷存在啊，因為如果你係公司票嘅話咧，喂咁你有錢啲一個老細可唔可以10间公司、100间公司、200间公司又可能得嘅，咁所以其實對於個行業嘅發展或者一個行業去貢獻翻香港嘅經濟發展嘅一啲意見啊嘅決策咧，可能嗰個成分啊或者個貢獻係會低咗 嘅。嗯，好，我哋又問問嚟緊呢位嘉賓嘅意見先啦。嗱，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林瑞華你好。 你好， 系你 都系即系曾经想竞逐呢个嘅饮食界嘅职位啦。咁但系想问一下，而家呢个选举制度嘅改变底下，即系冇晒个人票，得翻咧就系团体票。咁想问你嘅譬如会有几多票系受到影响？即系而家系有几多嘅个人票系会受到影响嘅咧？ 其实按照上一年嗰个选民登记册嘅资料显示咧，就饮食界总共有7900多票啦。個人票其實佔了1/3到2000多票到啦，咁就都幾大影響嘅。咁其實想講嘅係，可能飲食界嘅影響會比較大啲，係因為其實因為始終你個人票都係屬於嗰個經營者噶嘛。其實飲食界嗰個選民登記資格就係你係嗰個餐廳嘅經營者，咁佢就可以登記成為選民啦。咁而我哋平時餐廳登記其實有分呢個個人持牌同埋公司持牌啦。如果係公司持牌嘅話，就會係用公司委任一個人去做選民啦。而個人持牌就直接個持牌人自己登記做選民。 嗯，咁即係話咧，影響嘅就會一啲個人持牌嘅食店嚇，咁佢哋就冇辦法再做選民啦。 係啊，咁呢個係變相係會覺得比較唔公平，因為始終大家都係一樣都係一個飲食業嘅持份者啦，但是为什么我是公司持牌的，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个个人持牌为什么就会有食肆为什么就要有个人持牌呢？那原来我个人持牌的时候，我是失去了我的选民资格的时候，那有没有政府如果他真的通过这个政改方案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怎么呢？这班那都是一些合资格的选民来的，还是我要将我的牌转回做公司持牌呢？ 是。那可不可以笼统地讲话，即是通常个人持牌的都是一些比较小一点的食肆，公司持牌的可能是一些大一点的食肆，可不可以这么讲呢？ 都可以这么讲的，一定是。但是公司持牌其实近年呢都多了店铺是用，即是小铺是用公司持牌的，因为 你睇到去年嗰個選民登記嘅增幅咧，公司持牌個增幅係大過個人持牌嘅增幅嘅，即係個選民登記數量。點解咧？其實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嘅鋪頭，無論小店都好，佢哋因為基本上你每一個持牌都有個公司掛住喺度嘅，就算佢係個人持牌都好。咁所以有啲小店其實佢都係會係用公司持牌，所以唔可以話公司持牌嘅就一定係大集團咯，但係個人持牌嘅就一定係小店咯。 咁就唯有會唔會真係鼓勵啲選民即係用返公司嚟持牌啦，但係個過程係咪都要做啲咩呢？ 嗱，以前就即係我哋俗稱嘅轉名啦，即係我可能我間鋪頂讓俾人，我哋轉名咁啦。以前嘅手續就好快嘅，大概一個月到就做到嘅。但係近日自從19年開始，即係多咗人踴躍去做選民登記之後呢，其實呢個程序呢是即係尤其是註名呢個程序咧，係可能去到三個月至半年。如果係咁樣嘅話，其實會直接影響到佢未必講得切喺今屆個選民登記度做得切註名，因為我註完名之後，我仲要再重新做多一次選民登記。 佢有冇解釋過點解突然間三個月係政府自己部門自己做嘢，即係點解突然間耐咗咁耐嚇？ 你冇得問點解喎？你就係等佢啫喎。 即係發現咗啊！而家要做三個月。另外，我想 有唔止三個月 嘅， 有某啲鋪頭啦，有啲鋪頭佢正常都係大概一個月時間到就做到轉名啦。咁但係當我哋去做選民登記嘅時候，發現有啲鋪頭其實佢唔知點解被人拖咗半年都轉唔到名咯。咁呢個可能有牽涉到佢可能自己有啲文件底漏咗都唔定嘅。咁但係我見到嘅情況係多咗咯，即係嗰個轉名程序個時間長咗。 另外我想問多一個問題呢，就是話因為公司票嘅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有錢有權有勢嘅人可以開多好多間公司啦。喺飲食界裏面呢，會唔會都係有好多即使係公司票，可能好多票都係屬於某個集團嘅情況出現 㗎？佢要開多好多間嘅個體公司先得啦，因為如果你係同一間母公司而住下面全部都係子公司，佢其實都係得一票， 都係得一票。OK， 係啊，所以佢要可能要，如果佢每獨立要有一家每間鋪獨立一個 BR， 即係獨立嘅，而唔係附屬任何一間母公司嘅話，咁佢先至可以有多一票咯。咁所以其實並唔存在話真係大集團就一定會有好多票。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好大嘅集團，佢係開好多間公司。咁呢個牽涉好多 admin cost。咁佢可能有唔同品牌，佢有獨立嘅唔同公司去處理嘅，咁佢咪會多啲票咯。 我想問一個連鎖嘅餐廳啦，即係同一個品牌咁，但係開咗好多間分店，咁通常呢度登記到一個選民登記啊，定係多個選民登記？ 要視乎翻佢每一間鋪個 BR 係到底係屬於branch， 即係子公司啊，定抑或係直接獨立嘅 BR 咯？如果佢係獨立嘅 BR， 冇 under 任何一間集團嘅 group 嘅話，咁佢咪可以成為獨立一個選民。如果唔係嘅，佢可能我係乜乜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下面嘅 branch A、branch B、branch B、branch C 咁樣，但係佢都唔可以話分拆出嚟成為另一個新嘅選民。 好啊，咁你都講下即係而家咁樣嘅改動法嚇，咁對於即係譬如有人要參選啦，係要去到拉票啦，又或者係要去到呼籲選民登記啦，會有咩影響㗎？ 其實個難度大咗，就係你首先變到嗰個越嚟越縮得越嚟越少，你其實都有好大部分嘅個人持牌票係冇咗啦。咁你要佢哋去登記嗰個程，其實登記嘅程序係差不多嘅，無論個人定係公司，只不過係而家就你要諗辦法點樣去轉名呢個繁複嘅手續。咁我覺得嚟緊，如果即係今年佢講緊話六月開始接受選民新嘅選民登記嘅話，我相信如果而家做嘅話，真係好問咯。 好啊，多謝曬林瑞華，多謝你啊， 多謝你。 林瑞華咧就係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嚟噶。黃偉豪又點樣睇呢啲改變呢？即係可能即係頭先佢話，即係譬如你開好多間公司嚇，某啲集團開好多間公司，攞好多嘅牌照嘅時候，咁佢可能係即係有一啲嘅行政成本咧，即係有足夠嘅行政嘅成本同埋力量先做到嘅咁。 咁可唔可就係真係益咗某一啲嘅即係團體咁樣？ 嗱，咁你睇翻香港啊，其實飲食界裏邊都好多大嘅集團啦嚇，即係雖然喺呢度我哋數唔到有幾多間，咁但係我都覺得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諗就係、是即係其實業界裏邊都你會見到係都有一啲好闊嘅利益啦，譬如頭先林翠華都有講話，小店其實就係、是、即係個人票多啲啦，咁大集團就公司票啦。咁所以我又覺得你一個界別係代表曬所有人，咁你而家就好似 DQ 咗某啲人，咁會令到嗰個選出嚟嘅立法會嘅代表，其實嗰個成個行業嘅代表性係咪真係咁多咧？就係、是、會唔會傾向咗某啲人嘅利益咧？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我哋唔想見到嘅一個結果嚟咯嚇。 啊，咁仲有就係有啲嘅界別，譬如係得翻團體票，冇咗啲從業員票嘅時候。咁可能都會冇咗一啲即係某即係行業裏面某啲人嘅聲音啊！ 嗱，我諗咪變咗老細票咯，即係你嗰啲公司票變曬啲大老細票，咁係咪反映到、那個、 我哋講科技創新界咧、啊，就有可能有呢個情況啊？ 係咪反映到嗰啲專業人士嘅睇法咧？同埋我成日覺得大老細未必一定係專業人士嚟嘅，大老細係生意人嚟嘅啫。即係如果你真係重視嗰個行業對香港嘅貢獻嘅時候，會問翻嗰個專業嘅人士嘅意見咧，係可能多過問嗰啲大機構啊、大老細嘅意見噶。 嗯，好啊，咁我哋。今日都讲到呢度先啦，关于呢个选举制度嘅改变咧，咁相信我哋都仲有好多嘅时间咧需要去讨论嘅。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咁啊多谢晒黄伟豪， 好啊， 听日同一时间咧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噶，拜拜。 拜拜。